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慢车，龙尾就喺津桥。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自己本身做好我哋本地自己嘅防疫工作，做好我哋本地嘅疫苗接种嘅工作。 新冠疫苗接种开展三个月，政府话有疫苗犹疑嘅情况，仲可以点提升接种率？另外有公务员团体未有签署确认薪酬趋势调查报告，嚟紧公务员薪酬问题会点安排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陈亮君、高福慧，今个星期六请嚟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嘅主持，声音导航。今个星期有佢正式登场。 有冇好挂住台湾嘅夜市呢？大家好，我系卢佩珊，好开心可以加入大城小事嘅主持行列。喺嚟紧呢日子咧，我会分享我嚟到台湾生活嘅所见所闻，以及咧系捐东捐纳喺巷弄之间发掘人情小故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大城小事。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5月28日，立法会三读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警方反对六四游行及集会，支联会将提上诉。 本港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是自去年10月中首次零确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调查以巴冲突是否牵涉罪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月28号来到星期五的朝早，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这个节目。早晨，我是萧乐文。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六四嘅集会嘅支联会咧，就系、是、都举行咗六四嘅游行同埋集会好多年啦。咁啊，上年咧就因为疫情嘅原因，警方咧就话系禁止集会同埋系游行噶。咁啊，今年咧都系见到支联会都系有申请嘅。咁啊，警方咧都就话系拒绝批出六四嘅游行同埋维园嘅烛光集会嘅。咁另外咧，除咗有关于呢一个嘅游行同埋集会嘅最新进展啦，咁仲有见到。就是修改有关于选举制度的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昨天在立法会就是以40票赞成2票反对就是三读通过了的。这2票就是来自非建制派的议员郑松泰和医学界的陈佩贤投了这个反对票的。就是下个星期一就会是刊宪是生效的。修例之后立法会的议席就会去到90席，选委会就会去到1500人的。整个修例咧就系涉及咗8条嘅主体法例啊，24条嘅附属法例啊，咁亦都之前其实喺小组委员会同埋法案委员会咧已经系审咗40几个钟噶啦，咁啊喺大会嗰度咧就系用咗2日啦，12个钟咧就系头先讲到啦，三读通过咗啦，都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有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早晨。 早晨， 叶刘淑仪，讲下成个，寻日就即三读通过咗个条例啊。咁啊，成个审议嘅过程有冇即系啲议员提出嗰啲意见，系咪都基本上都回应晒嘅？ 我哋提咗几个意见，政府都采纳咗嘅。一个就系、是、如果系投票之前有候选人去世或者系被 DQ 咧，冇理由成个选举要终止噶。政府就接受咗我哋意见啦。 系。 另一个就是我哋指出冇理由政府去即係你知试过搵唔到投票站啊，嚟自有时有啲学校啊社区中心唔肯提供地方做投票站， 2016年太古城都試過投票投到兩三點鐘啦。咁政府有一條新嘅條例咧，就係話政府可以要求用嘅，但係嗰個罰則嘅10,000元，咁我哋覺得10,000元係冇乜意思啊。因為政府利用律政司嘅資源去追討都唔止10,000元啦，係嘛？10,000元完全冇阻嚇作用，咁啊建議加到50,000元啦，係嘛？係咁啫，有幾個呢啲嘅修訂。 我見譬如之前講話煽惑投白票啊、廢票啊，叫人唔好投票呢啲咧，咁今次呢個都涵蓋埋落去，應該係即係會變咗唔合法啦。嚟緊如果選舉嘅時候咁做嘅話，但之前有啲議員都提出，如果即係煽惑呢啲咧，會唔會係加埋個意圖係話係操縱或者破壞選舉先至係真係犯法咧？咁最終有冇加到啊？你覺得有冇需要加或者？ 呢個係落實人大常委嗰、那個決定佢修訂嗰陣時候講咗嘅。即係都要遏止呢啲咁樣嘅操控選舉嘅行為嘅咁但係檢控嘅時候都係一定要有個犯罪意圖嘅，呢啲一定係噶啦，普通法一定係咁樣。 所以就唔使特別今次喺個事物嗰度講明話要操縱或者破壞選舉，應唔需要講到呢一方面啊？係咪？ 個條文應該唔係咁樣寫法嘅。 因為我見有啲曾經有啲議員都提出過啊，譬如喺公眾地方，我或者私人私下地同一啲朋友講啊，我自己投唔投或者點投啊，係咪投白票啊？呢啲會唔會有可能因為我冇講清楚係咪個意圖，亦都唔知係咪個意圖係咪真係操縱或者破壞選舉，都可能係犯法咧？咁點睇有啲咁嘅講法咧？ 其實嗰個條例係只係講。是公開的情况而已，是吧？就私下和朋友商量当然不算啦，还有一定是要有犯罪的意图的。 OK。另外呢就关于国籍的问题，见到有议员都提过啦，是不是可以法例里面清楚定明呢啲候选人啊或者获提名的人士呢都是提供任何的资料，当中呢讲明是包括埋外国国籍呢，今次这个是没有话要特别要提这个的嘛，是吧？ 冇啊，呢个冇啊，冇需要噶吓，冇写落条文嗰度。 点解咧？譬如呢个资料对于即系一个候选人嚟讲，俾公众系咪都系一个重要资讯咧？ 呢个都系重要资讯，但唔需要法例写出嚟啊吓。我谂到嗰个资格审查委员会，佢要即系审查嘅时候，都会了解每个候选人嘅背景。 OK， 所以 同埋基本法都冇禁止有外国国籍嘅人去任议员啊，可以做立法会20%系可以有外国国籍噶嘛。中央官员都同我哋讲清楚，佢哋唔系修改基本法，只系修改个附件一同附件二啫嘛。基本法冇改嘅嘢一切都适用。 明白。呢兩日我留意到咧，葉劉淑儀喺即係大會嗰度咧，都有提到就話啊，今次好大改動咧，喺嗰個選委會嗰度，咁就話咧即係做相信擔任咧立法會議員嘅人會好多啦，亦都會好大競爭啦。咁你自己會點睇啊？即係點解會覺得大競爭咗咧？即係理論上，譬如嗰個職位係多咗噶嘛，因為 我相信爭取入嘅人會多啦，因為而家多咗個途徑啊嘛。選委會可以提名嘅，都可以係投票選立法會議員。亦都可以提名唔係選委會嗰啲界別嘅成員，只要你係永久居民，係合法登記選民就得。咁我諗好多有志之士都想去做議員嘅，係嘛？咁我覺得應該有啲客觀嘅準則啦。最基本就一定要拎到時間同精力、心力出嚟啦，因為你以前都俾人講過，有啲議員係以前好耐以前啊，三節不露啊。唔發言啊，唔提問啊，冇議題辯論啊，冇代業界發聲，我諗呢將來都唔可能。因為我相信中央都希望香港有個高水平、高效能嘅議員。 所以你頭先講呢啲客觀標準，就係譬如佢擺唔到時間，擺唔到精神嚟。我見你直情提到好似話佢哋嘅即係有冇足夠精力啊？有冇一啲即係知識啊、理性去分析啊？呢啲好難客觀，好似 因為咧，你呢啲即係第日立法會都要處理好多複雜嘅議題，交通運輸啊、土地房屋啊或者金融啊咁，一定要翻上下知識水平。所以我希望下屆嘅議員咧，係不無論咩渠道入啦。都是其實學歷和知識水平高一些。 但是怎樣定一個客觀標準呢？即是他們可能不夠這些 客觀標準咯，你起碼讀過大學啊，是不是起碼都要懂英文啊，是不是香港是國際城市嘛，是不 我哋都有个议会联络委员会噶，即系同外国议会联络噶。咁其实过往就比较出席比较少人去嘅， 嗯， 吓、啊，咁啊，将来我哋都要做多啲呢啲解释啊、宣传工作啦。因为外国都对香港很多误会咁啊。 OK， 即系我意思是譬如系个议员入到去啊，可能成日嚟唔到立法会，咁就佢可能要走啦，要离开啦，咁定系喺入闸之前已经有呢一啲定咗出嚟嘅目标，佢哋要。 我哋自己都想、嗯，我相信我希望嗰啲选委自己会协调、嗯啊、自己倾嗰阵时候，你知道第日有个召集人噶嘛，系、嗯、嘛、 啊， 有个总召集人，五大界别都有分别召集人，希望召集人召集。去个界别嗰啲成员时候，大家会讨论下点样去要有咩准则啦， 嗯， 系嘛？咁另外我哋立法会都修改紧议事规则嘅，即系以后如果话开大会嗰阵时候留会嘅人唔喺度咧，会罚款噶嘛？呢啲都系要求我哋系认真工作去履行我哋嘅职务。 嗯，但我意思都做咗议员啦，如果佢真系成日唔翻工，或者佢真系个知识水平唔够，咁点啊？搞唔到嘅呢啲都。 咁咪下屆唔選佢咯。 嗯 ，OK， 係咪？ 嗯，因為我見田飛龍教授咧都有個類似嘅講法嘅，咁就話如果一啲不負責任啦，或者冇能力解決問題嘅人咧，都必須要下課，唔能夠再容忍啲忠誠嘅廢物同埋兩面派咧把持管治權，係一個咁嘅講法嘅。 呢個都係一種提醒，第日啲議員即係你唔好以為話少咗地區直選啊，係嘛？少咗競爭啊，咁你就可以大安旨意。即係都提醒我哋要好認真工作。 嗯，整體我都想知啊，譬如嚟緊修改呢個選舉制度之後咧，你自己覺得未來嘅行政長官選舉嗰個競爭係咪都會少咗咧？ 未來行政長官啊，一定會有競爭嘅，係嘛？嚇、咁啊，有競爭係一件好事嚟嘅。不過希望跟住啲客觀嘅準則去做啦。 嗯。但點睇嗰個選舉個競爭性咧？因為譬如而家有資格審查委員會啦，咁亦都我見到話會加咗一啲非官守成員嘅，你係咪都贊成呢一方面啊？都 贊成，因為如果你冚唪都係官員，咁、那個官員點審查自己老細啊？係嘛？如果第日現任嘅行政長官，我唔係講呢一任，將來都會噶啦，係嘛？其實最有條件去選嘅係現任嘅行政長官㗎。咁、你冇乜理由啊，下屬去審查老細，或者係審查自己同事都唔係幾好啦。因為嗰啲主要官員都有條件，啲司長都可以出嚟選噶嚇。咁應該有啲係非官方嘅人士，獨立啲，亦都冇政黨聯繫嘅人喺度。做一個比較監察嘅平衡嘅功能啊，好啲。 但佢哋都係佔少數喎，即係一至三名非官守，咁啊二至四名都係啲官守，始終覺得非官守都係少數嘅。 雖然少數啫，如果有人喺度知道嘅、察悉嘅、嚇監察嘅，點都係有作用嘅。 嗯，知唔知佢哋具體運作會點啊？即係即係少數服從多數啊？定 而家真係唔知道，只知道個數目嘅啫。 即係唔驚。頭先我講話，即係如果佢哋少數嘅話，可能到最後都係一啲官員自己嘅意見佔大多數，會唔會就有頭先你講嘅利益衝突咧？可能 都唔，其實都唔係一定話要人多聲大，最緊要你有冇理據嘅啫，係咪？如果你話呢、這個諮詢會佢收到一啲譬如話不利嘅材料，大家攤開嚟，咁你就算係官員都好難官官相衛嘅。 Okay. 另外我都想問一下啦，葉太有關於六四嗰個集會同遊行啊，見到警方就而家用一個防疫嘅理由就禁止佢哋舉行啦。這個點睇啊？呢個 依法辦事啫，而家有限聚啦，咁當然係唔可以話好多人上街啦。即係我哋好艱難先做到，係由舊年開始咁多月有一日係零。咁只要维持呢个成果，希望早日可以恢复通关噶。 系，因为成日都话，佢近日啲疫情就相对即系缓和咗啲，个案就少啲。咁支联会亦都有啲配合限聚令嘅要求嘅，都有啲防疫嘅安排嘅。咁样都反对六四集会，有个理据够唔够啊？呢、這个， 我相信警方系根据现有限聚嘅法例。 嗯， 虽然话近日嘅疫情嘅个案就少咗，但你知啦。即係有專家話，可能嗰啲變種嘅病株已經喺社區度隱形傳播都話唔埋，因為其實全球而家好多地方咧都係有急升嘅，無論印度啊、台灣啊、孟加拉啊、尼泊爾啊，呢同香港好近，特別尼泊爾呢啲咁， 所以個危機都喺度，咁我覺得政府係小心啲係應該嘅。 嗯，但係同你覺得同國安法有冇關係？或者嚟緊嗱，而家今年叫有咗國安法之後，第一次支聯會申請六四集會啦、嗯。你覺得嚟緊仲有冇機會搞到六四集會咧？喺國安法之下？ 呢啲我暫時唔可以憑空咁推測啦，都要睇下佢六四集會嘅性質係乜嘢 咯。因為而家大家都成日集中嘅一點就係支聯會嘅綱領嗰度有講，結束一黨專政，咁究竟呢個係咪違反國安法咧？咁你自己個評估嘅風險點咧？呢、這個 我覺得係違反國安法㗎啦，係咪嚇？因為我哋國家係執政黨一個執政黨啊嘛，咁你要結束佢就係綱領喎、啊。咁你係咪有第啲行動先？咁警方係需要了解。 咁、但另一方有啲就話啊，其實即係內地，即係中國唔係一黨專政喎，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協商制，多黨協商制喎，有個咁嘅講法。咁好似唔係對 警方要去同支聯會傾下，了解下佢諗嘅係乜嘢啦，佢要結束嘅係乜嘢啦？係咪內地咁嘅制度佢都唔可以接受，佢要推翻人哋？ 但支聯會而家呢個算唔算口號式？即係未必有行動上面做到所謂顛覆國家咁、 啊。我冇唔係負責調查佢哋工作，好難答你呢個問題。 明白明白，好啊！你覺得支聯會被取締嘅機會大唔大咧？整體嚟講， 我都唔想推測，因為我唔係而家負責調查，冇掌握佢哋所有最新近況嘅資料。 OK， 好啊！唔該曬葉太，同你傾到呢度。 Okay. 好，啱啱同阿葉劉淑儀咧，就係傾過關於六四遊行啦，亦都講到最新修改選舉條例嗰個嘅草案。咁啊，葉劉淑儀咧就係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前保安局局長嚟嘅。請到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啊，講到六四嘅遊行同集會。有支聯會常務秘書召集人梁錦威，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梁錦威，點睇而家反對即警方咧就反對你哋集會同埋遊行嗰個申請啦？嗰、那個理由同理據啊？ 我哋如果警方就係、是、都係用嗰個疫情為由去到反對啦，咁我哋其實就覺得呢個都係警察同埋政府一個推搪嘅理由啦，因為其實見到而家個疫情係緩和咗，而好多政府咧自己嘅設施啊或者係場地咧，佢都有嗰個人數嘅放寬嘅啦，已經陸續同埋一啲活動咧亦都可以繼續進行啦，即係包括演唱會啊等等，其實政府都容許佢哋可以開到啊或者搞到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而家呢刻咧，政府用呢一個疫情去到為由咧，去到拒絕我哋舉行集會咧，似乎就係唔係一個真實嘅理由，而係一個推搪嘅理由，都係借疫情咧去到打壓市民集會啊同埋遊行嘅自由咯。 你覺得嗰個推搪或者真實嘅理由係咩？同埋你哋自己係咪反建議過，如果因為疫情嘅原因，可以有啲乜嘢新嘅安排，令到嗰個風險低啲咧？ 嗱，其實我哋咧，喺早前同警方嘅會面咧，其實我哋都講咗好多一啲防疫嘅措施，即係包括而家政府一般可以即係一般嘅防疫措施，我哋都會遵守嘅，即係包括保持翻嗰個社交距離啦，即係例如喺集會裡面，其實我哋可以做翻一啲人群嘅分隔，做翻一啲足夠嘅社交距離啦，保持社交距離啦，同埋就係全程要求呼籲我哋嘅參加者係戴口罩啊，唔好上落嚟啊等等呢啲，而家政府公布嘅一啲防疫措施，其實我哋都會做嘅。咁我哋亦都警察喺會面嘅時候都冇話呢啲係唔好啊或者唔足夠啊咁樣，其實就冇咁講嘅。咁而呢個防疫措施裡面，其實我哋都諗咗好多方案㗎啦，其實今年都喺同警察商討嘅時候，都同佢講，如果佢哋有啲咩方案係可以提出嘅，咁佢都開放嘅個態度，咁但係佢哋冇任何表示啦，咁到最後就拒絕咗我哋個遊行同埋集會嘅機會啦。咁我哋就認為其實佢哋最個原因就係其實佢哋唔想見到六四晚繼續有喺維園有數以萬計嘅市民繼續點起燭光咯。 你哋而家系咪话嚟紧都会上诉啊？喺呢个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嗰度？ 系啦，我哋入咗纸系提出咗上诉嘅，咁咧等紧上诉委员会定时间去进行嗰个聆讯咯。 几时啊？知唔知？ 我谂预计就应该系听日嘅，嗰个聆讯听日进行。 你哋有冇啲咩即系叫做后备方案咁样咧？如果真系搞唔成嘅话， 我哋而家仲评估紧唔同嘅方案，咁就未有最後定案嘅，咁我諗如果萬一上訴失敗，咁我哋就會再同市民去到交代咯，講我哋嗰、那個建議係點樣咯。咁但係而家我哋就未有定案嘅，因為仲評估緊唔同嘅方式，包括 係就住尋日警方俾我哋嗰、那個禁止集會通知書嗰個理據啊、內容啊，咁我哋都仲評估緊嘅。 嗯，而家就即係初步都係話禁止你哋遊行啊、集會咁樣啦。咁係咪都會參考翻上年個經驗？如果真係禁止咗嘅話，你哋無論如何都會將成件事叫停㗎啦，都。 我哋評估緊嘅，不過當然啦，我哋其實一方面係希望悼念嘅燭光不滅啦，另一方面我哋都希望可以保障到市民係喺一個安全同埋和平合法嘅情況底下可以進行嗰個悼念嘅。咁所以我哋就喺呢兩個原則底下，我哋就評估緊唔同方案咯。 嗯， 咁就係啦，就都要等嗰個上訴結果之後，我哋先可以再評估咯。 整體你點評估而家支聯會五大綱領入面有結束一黨專政咧？這個會唔會同國安法有違背？ 嗱，其實我哋無論喺之前同警方開會，佢哋有問過啦，到尋日佢哋出咗個禁止通知書俾我哋咧，即係禁止我哋集會嘅通知書咧、其實佢都冇提過我哋違反國安法嘅，甚至尋日李家超見傳媒嘅時候咧，傳媒問到我哋結束黨專政係咪違反國安法咧，其實李家超都冇正面回答過呢個問題，咁所以我其實就覺得佢哋而家其實係製造緊一種似是而非嘅恐怖感，令到市民覺得係結束黨專政係違反國安法，但其實就未有一個官方嘅講法。 明白，同阿梁錦威傾到呢度，多謝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尼泊尔官员表示，香港攀山好手曾燕红以大约25:50第三度登上珠穆朗玛峰，今次更加打破女子登顶最快时间的世界纪录。尼泊尔官员表示，曾燕红在过去星期六下午1:00在珠峰大本营出发，到第二日下午3:10成功登顶，较原本的纪录快大约13小时。有关纪录有待世界健力士纪录确认。44岁的曾燕红原本是中学教师，他在2017年首度登上海拔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是香港首位登上珠峰的女性。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境外输入病例，四川3宗，上海2宗，江苏和广东各有1宗。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有26宗，21宗属于境外输入，5宗属于本土病例，全部来自广东。內地至今累計91,045宗確診個案，4,636名患者死亡，86,093人康復出院。中國駐歐盟使團發言人回應歐日峰會聯合聲明，指聲明相關言論已經完全超出正常發展雙邊關係的範疇。中方對有關言論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發言人說，歐日聲明的言論損害國際和平與穩定，損害地區國家相互理解和信任，亦都損害協力廠商的利益。與聲明所稱建設一個更加安全、民主、穩定世界的目標明顯背道而馳。發言人強調，台灣、香港和涉疆問題是中國內政，東海與南海涉及中國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這些問題關乎中國的根本利益，不容干涉。美國國會參議院共和黨人公布一項新的基礎設施方案，作為白宮在一個星期前提出的$17,000億方案的反建議。共和黨人的方案提出在8年之內支出$9,280億，重建美國的道路、橋梁和寬頻系統，規模遠低於總統拜登的方案。

2021年5月28日立法会三读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警方反对六四游行及集会，支联会将提上诉。 本港没有新增确诊个案，是自去年十月中首次零确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调查以巴冲突是否牵涉罪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同大家講到有關於支聯會申請舉辦呢、這個遊行啦，同埋集會咧係悼念六四嘅，咁不過就係、是、被拒絕啦，就係、是、反對遊行嘅警方方面，咁警方就話接獲有團體通知，打算喺5月30號啦，以及6月4號啦喺港島區舉行一個公眾活動，按現行嘅機制評估之後咧，就話向申請人發出咗禁止公眾集會同埋反對公眾遊行嘅通知，咁我哋都邀請過警方訪問啦，未能夠安排咁就有呢个嘅书面回复嘅。咁另外都想同大家讲下啦，医生人手方面啊，成日都话医生人手不足啊，尤其是喺啲公营嘅机构。咁政府之前咧就提出过系用一个嘅非本地培训嘅医生嗰度咧一个免试嘅方式咧，引入佢哋嚟到香港嘅一啲公营机构嗰度系做医生啦。咁会有一个嘅特别注册嘅修例建议，亦都会有一个嘅特别注册委员会啦，定名一啲医学院啊，外地嘅医学院咁啊系认可资格嘅咁，咁另外咧，如果系一啲专科医生嚟到公营机构嘅话咧，喺公营机构都要做至少5年啦，咁啊机构确认佢嘅表现系满意、称职等等咧，咁先至可以系正式注册嘅。咁呢一个嘅修例咧，就会喺下个礼拜三咧系提交噶啦。咁啊呢个就系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呢个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喺直播室啊同我哋一齐倾。有医管局嘅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 高醫生，不過在講呢一個修例之前咧，都想問翻關於近排而家一啲醫管局嘅員工咧，係咪都要而家傾向都話要去打針啊？而你了解到佢哋嗰個嘅意欲如何咧？又 嗱，咁當然大家知道咧，喺呢個新型冠狀病毒嗰個控制方面咧，疫苗接種係非常之重要嚇，因為大家睇到，譬如最近啦，喺外地唔同嘅地區都見到咧，好多地區就算你嘅防疫之前做得好好啊，做到好多。工作咧，只要你有個病毒入咗去咧，可以擴散得好快。咁始終都係要有一個疫苗接種，特別就係成個社區一定數目嘅群體免疫咧，先至係比較即係穩妥嘅做法。嗱，咁即使我哋嘅同事咧，特別醫護人員咧，我哋都積極鼓勵佢哋打針嘅。咁一路以嚟咧，嗰個反應都唔錯嘅嚇。咁譬如我哋最近睇個數字咧，都超過30%多嘅同事咧都打針。而我哋都做咗啲功夫，方便同事去打針啦。譬如話，除咗喺我哋嘅疫苗接種中心之外咧。我哋較早前都安排咗喺醫院裏面咁之前就淨係可以打到科興疫苗，而家咧我哋有啲醫院都安排打埋復必泰疫苗，咁希望能夠方便到同事咧，咁譬如喺佢工作有時間，亦都可以預約定咧，就可以去到呢個打針咁方便嘅。 有啲人話會唔會都好似對佢哋有個即施壓啊咁樣？如果唔打針咧，就要去做檢測啊，仲要定期檢測啊咁點睇咧？定係 我諗檢測咧就係大家保障嘅啫大家明白喺醫院裏面咧。我哋有成套感染控制措施。我哋较早前咧已经帮入院嘅病人做晒检测啦。咁如果同时做埋检测咧，我谂大家都有个保障。咁同样地咧，打疫苗都系。咁如果越多市民打疫苗，佢入到嚟医院，当然个保障会大啲啦。咁同一个道理，如果同事打咗疫苗嘅时候，当然个保障都大啲。同埋而家越嚟越多科学数据见到咧，打疫苗嘅保护性系非常之强。咁所以亦都合理地，如果你打咗疫苗，咁当然就唔需要做。那個恆常檢測啦，這個都是一個很科學的做法嚟嘅。 另一方面我就見到你哋喺啲特別探訪安排喺醫院嗰度，就話多咗一啲非急症嘅醫院咧，就可以有一個嘅探訪咁。原本都已經有啲好似有8間係嘛，而家就去到18間，呢個安排點啊？具體 冇錯啊，我哋覺得這個係好重要嘅安排，因為都知道咧市民大眾，譬如有屋企人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安排非急症醫院做先咧，就因為嗰啲病人通常住嘅時間比較長啊。咁亦都好多時係啲長者啦嚇，咁因此咧都明白市民係好想去探佢哋。咁亦都隨住疫情比較穩定啊，亦多咗人接種疫苗啦。咁因此咧，我哋就較早前就試行一個安排，就喺8間非急症醫院嗰度做呢一個特別探訪安排。咁暫時運行都係好順利。咁無論市民、同事啊、病者都好歡迎。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前日就宣布咧，就喺另外加多10間，即係總共18間。 非急症医院咧都做到呢个安排。咁啊，其实琴日咧，我知道同事已经开始就联络紧啲病人，咁应该咧就听日咧就应该开始就第一批嘅家属可以探访另外嗰十间医院。咁啊，希望都系大家配合底下咧，能夠探多啲病人啦嚇，咁亦都個安排上咧，我哋都期望係會順利嘅。 要預約噶嘛？有冇限額㗎？同埋 嗱，我哋就會由我哋同事咧主動聯絡嗰啲病人嘅家屬嘅嚇，咁亦都有個有秩序嘅安排。不過咧，就我哋都睇翻上次嘅經驗咧，都能夠滿足到市民嘅需要嘅嚇。事實上咧，我哋有鬆有餘額添啊，就之前嘅安排嚟講，因為都係一個有秩序嘅安排嚟嘅。 嗯，我見話有啲就係打咗針嘅就可以用一個24小時嘅抗原快速測試啦，冇打針嗰啲就要72小時內嗰個陰性核酸嘅檢測啦。咁有冇話限佢哋？譬如抗原測試嗰啲，好似之前啲安老院嗰啲指定某一啲嘅抗原測試，有冇咁樣限佢哋？ 嗱，我哋咧就都係睇翻以往經驗啦。咁大家知道之前都係用咗72小時嗰個檢測安排。不過咧，就隨住而家越嚟越數據見得到咧，就打針事實上嘅保護性係非常之強。咁因此咧，我哋提供到一個便捷嘅方便啦，就係、可以用嗰個抗原測試。咁我哋而家就都要要求嗰啲探病者咧，佢做完個測試之後，俾我哋睇一睇佢嗰個測試嗰個叫單張，等我知道佢係用邊一隻嘅測試。咁就較早前嘅經驗嚟講咧，市民攞翻俾我睇嘅單張，似乎都係一般我哋常見嘅一啲市面上買到嘅一啲。抗原測試咁啊，都係同我哋常見都知道有一定嘅可靠性，咁所以都唔係太擔心嘅。 單張係講緊， 即係佢打佢做嗰個 test 嘅時候咧，佢裏邊有個即係我哋叫 pamphlet 啦，就講佢嗰個 test 點樣做啊，邊一類型，咁我哋知道佢用咗邊一隻咧，咁暫時經驗都妥當嘅，呢、這個都唔係太擔心嚇。 好啊，另外今日咧主要就係想揾阿顧醫生講下有關於海外醫生嗰個嘅新安排啊，即係而家政府又提出一個嘅修例啦，增加一個新嘅渠道，一啲非本地培訓嘅醫生都可以喺香港嗰度工作啦，叫回流咁樣啦。其實對於醫管局嚟講，幫到幾多啊？醫管局而家嗰個醫生欠缺嘅人手又爭幾多咧？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好好的安排。我们对于政府今次提出呢增加这个额外的途径呢咁嚟到能够我们可以聘请一些非本地培训的海外医生呢，我们都是非常之欢迎。因为大家知道呢，在譬如未回归之前呢，我们都有些海外的医生来香港执业的。咁那个呢都是在我们整个医疗团队的人力资源方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来的。在回歸之後咧，喺呢一方面嘅人數就少咗好多啊！咁因此我哋人手比較緊張啊！咁我哋而家睇到咧，譬如喺過去幾年啦，起碼見到醫管局咧，長期我哋都有幾百個空缺喺度啊！咁啊，無論係咩專科咧，聘請都好大困難，亦都引致我哋當一方面服務嗰方面咧受到影響啦。但同樣地咧，同事都好辛苦，因為大家知道始終工作係喺度，亦都越嚟越多，咁啊變咗都係靠自己嘅同事去做翻曬，咁所以。無論是工作比較辛苦啦，同樣地咧，甚至乎有時佢哋嘅培訓啊各方面都受到影響。咁我哋好期望，隨住呢個能夠呢、這個新嘅修例能夠通過嘅時候咧，吸引到一啲大家知道今次個計劃咧，都係香港永久嘅居民啊，都喺海外認可嘅醫學院畢業咧，希望能夠吸引到佢哋翻嚟，提供額外一啲人力資源咧，去幫到我哋嘅服務咁樣。 剛才你說幾百個醫生現在是醫管局是欠缺了，有沒有說主要是哪些醫生呢？如果真的多了這個渠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對得準你們欠的醫生就用這個渠道可以吸引回來呢？因為這個今次這個修例都有一些條件，譬如剛才講到是永久性居民香港本身，還有都回到來一些公營機構那裡做都要鎖住他們五年才可以去私人市場的，即對於一些海外的醫生來說，是不是一個吸引的條件讓他們回流呢？ 我哋其實咧就希望透過唔同嘅途徑咧，都吸引到人才嘅嚇。咁譬如話較早前咧，大家記得而家數翻都差唔多10年前開始咧，就比較多用一個有限度註冊醫生去聘請啦嚇。咁除咗本地醫生之外咧，有限度註冊醫生係第二個途徑啦。又都有啲醫生佢透過有限度註冊或者唔冇註冊翻到嚟考試咧，又都第三個途徑。而現在呢一次咧，呢個係另外一個途徑。咁所以咧，透過唔同嘅途徑咧。我哋都係會聘請一啲同事翻嚟幫手，咁啊，而事實上咧喺醫院裏邊咧，可能或者簡單講咧，其實我哋個個專科都缺人，基本上係同樣地咧，有經驗嘅醫生當然好短缺啊，甚至乎我哋都要諗到新脱個培訓啦，咁所以如果能夠聘請到一啲海外醫生，其實無論佢喺邊一個階段都好啦，我哋都希望能夠聘請到佢翻嚟，咁啊嚟個填補咧，我哋喺唔同階段嘅一啲缺少嘅人手咁樣。咁如果你有經驗嘅同事，當然非常之好啦。一方面提供服務，亦都有方面咧可以幫手培訓我哋本地嘅同埋海外嘅同事。 如果相對上少經驗的同時咧，我哋都希望能夠栽培變咗可以為我哋下一代嘅新血咧，能夠注入多啲力量。 頭先講到另一樣就係個吸引力啊嘛，你哋想佢哋翻嚟啫，咁佢哋係咪真係會俾你哋吸引到翻嚟做咧？咁要鎖住佢哋公營機構五年喎。呢、这個渠道究竟其實真實地係幫到你哋人手幾多咧？ 嗱，我哋當然好難話估得好準確係咪好大金額，但係我哋相信今次政府呢個計劃都係平衡咗多方面嘅。 嗯。 而事實上咧，我哋以往經驗都係嘅，譬如好多我哋自己同事啦，或者以往翻過嚟香港透過有限度註冊同事咧，好多時就算攞咗專科嘅資格之後咧，都會想留喺醫院一段時間培訓嘅。咁因為個經驗累積好方面都係好重要啦，因為始終喺醫管局咧。就算你做了專科醫生都好啦，我哋都能夠提供到很多佢接觸唔同病例嘅機會啦，培訓嘅機會啊，同事交流嘅機會，咁我哋相信都會有好嘅吸引力，因為始終醫管局咧都係一個好好培訓嘅地方嚟嘅。 我見到唔少一啲本地醫生咧都關注一啲海外醫生而家面試嘅方式可以註冊咧，嗰、那個質素把關咧如何咧？因為舉個例啊，而家就會有一啲指明咗合資格嘅醫學院嘅名單，嗰啲嘅學生或者嗰啲畢業嘅醫生先至可以翻嚟香港嗰度用一個面試方式去註冊啊嘛。咁但我見到有啲意見就話啊，呢一類嘅醫學院嘅排名咧，好多時候都係用一個研究水平去衡量嘅，未必嗰個學生嘅臨床水平都咁好嘅，而且就係翻去一個最邏輯嘅問題啦，那個醫學院個排名高係咪代表所有學生嘅表現都一定係好咧？咁自己點睇呢一啲嘅指標係咪真係量度一個佢哋嘅畢業生嘅質素係好嘅？ 我諗最重要咧就係大家睇到個成個設計咧，佢係有多重嘅設計嘅。咁譬如話，第一呢個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嚇，第二咧就係個醫學院佢係透過一個。特別嘅委員會去評核啦，咁當然我相信委員會咧都有多方面嘅評核，都唔會話淨係睇下佢醫學院嘅研究嗰方面嘅。但更加重要咧，我自己覺得咧，喺譬如我哋臨床工作咁多年嘅經驗咧，評核一個醫生個工作嘅能力或者佢嘅水平咧，我自己覺得最其中一個最有效方法就係睇佢嘅工作表現，但係佢喺同病人嘅相處，佢點樣去醫人，即係簡單嚟講咧，睇佢日常嘅情況。嗱，咁譬如睇翻呢一個計劃啦。就算那個人咧，佢翻嚟香港，佢本身已經喺外國有專科醫生，而佢專科資格咧，亦都要香港醫藥專科學院承認。就算係咁咧，都仲要喺香港嘅一啲公營機構做五年。咁我相信我哋透過咁嚴謹嘅嘅機制，再加上我哋觀察嘅同事，直接睇咗佢五年嘅工作表現，我諗呢一個評估咧，一定係好過你考一次試啦。咁甚至乎如果嗰個人士佢未曾攞到專科資格，佢翻嚟香港要做培訓。咁一般我哋都講都通常都要六年時間培訓，之後再加多五年嘅喺公營醫院工作。我諗觀察一個同事超過十年嘅時間咧，我相信嗰個觀察嘅情況或者嗰個水準嘅評核咧，一定會好過一次性嘅考試咯。 頭先講到有啲在職嘅評核啦，都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其實係佢一個對上嘅上司嘅醫生去評核，定係會有一個委員會去評核嘅咧？喺醫管局嘅層面嚟講， 嗱喺醫管局咧，平時當然我哋日常嘅工作裏邊咧。同事之間都會有好多互動啦，咁而我哋譬如一般受訓嘅同事咧，佢喺唔同階段咧都會同唔同嘅我哋叫做高級嘅同事去合作啊，一齊工作。咁所以咧喺成個醫療制度咁多年都係咧都係一個延續性嘅評估嚟嘅，即係譬如話每一日你同同事工作都會睇到佢嘅工作表現啊，學術嘅能力啊各方面。咁亦都好多時咧都係佢會透過唔同嘅。主管督導的時候咧，佢哋都會睇翻個整體個表現，咁所以是一個長時間連續性的一個評估咁樣嘅。 另外我見今次提出了一些海外醫生用一個面試方式翻嚟香港做嘢咧，講到會如果佢哋未有一個嘅專科資格，都可以在香港有一個嘅專科培訓嘅。見到即刻有人就話啦，會唔會同香港本身啲醫生會爭呢啲專科嘅培訓名額咧？咁會唔會出現呢個情況？ 我諗咧喺整體嚟講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因為頭先我都講咗咧，我哋係好缺乏醫生嘅，真係。咁所以咧，我哋差不多基本上咧，個個專科都唔夠人嘅。咁而我哋都有同香港醫藥專科學院緊密咁樣合作啦。所以整體嚟講咧，我哋咁多個病、咁多個病例、咁多個服務咧，我哋相信個整體培訓培額嗰個名額咧，一定係足夠嘅。咁但係當然你話。無論有冇海外醫生都好啦，甚至乎今天，咁某一年某一個專科可能特別受歡迎，咁可能嗰一年咧嗰、那個培訓額嗰方面就會有啲緊張嘅情況啦。因為大家知道喺唔同嘅階段咧，有一啲專科比較受歡迎啲，有啲冇咁受歡迎，咁所以咧 就算有冇海外醫生咧，都可能會喺啲培訓嘅方面咧，同時會比較喜歡某一個專科咁樣。咁但係咧，我哋都清楚見到，咁多年嘅數字嚟講咧，整體培訓嗰個方面嘅名額咧係足夠嘅。咁同時咧，我哋喺個培訓方面咧，亦都一定會優先咧係俾一個優先俾我哋本地培訓嘅一啲同事咁樣嘅。 我見係咪話都要加呢啲培訓嘅名額本身？ 其實往年咧，我哋譬如話每年請幾多個我哋叫做 resident trainee 啦、其實主要都係睇下供應嘅啫。基本上咧，我哋都係有幾多供應，我哋都開曬啲位照請噶啦。咁但係好多時所謂嗰個限制咧，就係喺根本冇咁多人俾我哋去請。而令到我哋冇辦法開咁多位嘅啫。 我見另外有一個嘅講法就係話其實而家一啲專科學院咧都話導師同埋一啲手術嘅數量本身都唔夠，咁所以培訓本地醫生嘅名額就唔夠啦。咁所以就算你修例咧，想話即係收多啲海外醫生，根本喺呢個位已經係個樽頸。咁所以就話係咪真係即係多啲海外醫生嚟又可以培訓到佢哋嘅專科咧？呢、這個會唔會係頭先有專科名額都好啦，導師真係唔夠，人手唔夠，好多一啲資深嘅醫生根本係流失咗。咁點處理咧？ 咁所以嗰、那個人手嗰個挽留係緊要啦。咁因此其實喺過去好多年啦，特別過去呢幾年咧，我哋做咗好多功夫挽留我哋嘅同事啦，特別係一啲有經驗嘅同事。譬如一方面我哋就除咗頭先我講全力聘請本地嘅同事啦，無論係全職啊、兼職啊。透過一些退休重聘的計劃，透過一些特別加溫津貼，盡量加強我們的人手，令到好像剛才你這樣說，減少同事流失，特別一些有經驗的同事，我們會多一些導師，另外都不停改善同事的待遇。譬如我剛才也提到，那個培訓很重要的，因為很多同事留在醫管局，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都很珍惜在醫管局能夠拿到的經驗和能夠培訓的機會。所以譬如過去幾年我哋得到政府嘅支持咧，其實我哋都大量增加咗我哋啲海外培訓嘅名額，咁能夠可以派同事去外國受訓。咁我哋加埋咁多工作，變咗我哋咧，希望能夠增加我哋有經驗嘅同事，有專科資格嘅同事。咁變咗咧，就好似你頭先你咁講啦，加強咗我哋能夠做督導嘅團隊。喺呢度咧，我都想再加多點咧，就係點解加人手係咁緊要咧？如果聘請多啲海外嘅醫生，當然如果本地我哋繼續努力啦，多啲人手嘅時候咧。變咗我哋，就算乎我哋現有嘅同事咧，嗰個培訓機會都可以增加到。譬如頭先我舉例，我哋好想派同事適當嘅時候咧，去外地接受培訓。但係以往咧曾經出現嘅情況就係人手實在太緊張。我哋維持基本服務都有困難，變咗咧派唔到同事出去受訓。咁呢個咧都好可惜嘅，俾同事失去咗個機會。咁我哋希望就係會停咗呢個惡性循環。加強翻啲人手，等我哋派翻多啲同事去外國受訓。一方面同事技術提升，滿足感加大，亦都希望咧藉此減少同事想離開醫管局嘅情況啦。咁另外就甚至乎我哋日常嘅培訓都好啦，好多時我哋都係喺譬如話食飯時間啊 lunch 嘅時候去就做啲培訓工作。咁因為有時上工作太忙啦，個門診都預唔到點鐘，咁啊變咗咧啲培訓都做唔到。咁所以我哋希望係藉住人手增加咧。能夠截斷呢個惡性循環嚇，咁變咗出現一個多贏嘅局面咁樣。 我見到有另一啲嘅意見啦，譬如醫管局前主席梁志雄咧都質疑今次嘅修例，佢話係本末倒置。佢話醫管局多年嚟咧即係不斷有醫生嘅流失啦，應該探討點解啲醫生會離開。咁就話先止血再輸血嘅。咁就如果咁多人走，你再有一個修例都係冇用嘅。又點睇呢個講法咧？係咪要止咗血先？ 我諗減少同事流失咧，這個一定要做嘅。咁但係咧。用翻呢個比喻，咁你呢個病咧，我諗止血同輸血都一齊要做嘅，即係幾樣一齊做咧，先能夠幫得到。唔會係單一個方法。而事實上，頭先我講醫管局過去幾年咧，係做咗好多工作，好多努力去盡量減少同事嘅流失。咁譬如頭先我都介紹咗一系列嘅情況啦，或者我可以再補充咧，除咗頭先我話增加人手啊、加強培訓之外咧，我哋都一路改善同事嘅待遇啦，加強佢哋晉升嘅機會啦。譬如頭先你舉例一啲有經驗同事咧。我哋啱啱呢一個年度咧，亦都增加咗60個顧問醫生嘅職位，咁已經做咗噶啦。亦都希望透過一啲個同事嘅晉升嘅機會安排咧，能夠挽留多啲人手啊。咁所以我諗，無論係減少人手、增加供應幾樣嘢咧，都一齊做，先能夠有機會幫得到而家嘅情況。 但整體你見到而家醫管局嗰個醫生，尤其啲資深醫生嘅流失嘅情況如何咧？主要係因為佢哋流失咗喺私人市場啊，定係有其他移民啊，定係咩咧？嗰個離職潮咧，有冇見到喺度咧？ 我哋最近見到我諗因為有冠狀病毒疫情咧，就比較難睇得清楚嗰個現象。不過，但係數字上嚟講咧，最近呢一年咧嗰個流失情況係略為有改善嘅。不過咧，頭先你提到資深嘅同事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流失嘅情況咧，就係退休。咁亦都大家知道，好多同事去到咁嘅年紀都會有一個退休嘅時間嘅。咁所以咧，就點解我哋過幾年特別一路加強我哋嗰個特別退休重聘計劃？因為呢啲同事咧，大家知道，我哋醫管局好多我哋呢一輩嘅同事啊，都係六十歲退休。其實大家知道，而家六十歲咧，好多同事個工作能力都好強，而佢哋都有心咧，繼續服務醫管局啦。所以我哋特別加強呢方面嘅計劃咧，就希望因為啲同事一定係有經驗同事啦，亦都好多時係專科嘅同事，咁所以希望能夠藉住呢啲退休重聘計劃咧，佢哋繼續留喺醫管局幫手。提供到服務啦，帶到我哋新嘅同事，提供培訓嘅機會咁樣。 另外我都想問你一個，即係成日都講話啊，如果一個專科醫生成日都只係做專科嘅範圍，咁就算佢係五年之後做夠喺公營機構啦，咁有一個正式嘅註冊啦，咁佢就可以去私人執業，但接觸嘅就唔係淨係專科嘅咯喎，係即係全科其他嘅範圍都做到嘅。咁呢一個嗰個質素監管又可以點咧？即係有啲人成日擔心呢一方面。 我諗呢個我又覺得呢個都係唔需要擔心啊，因為其實無論係本地培訓醫生。外地培訓醫生其實情況是一樣嘅啫，咁你喺醫管局做，我當你本地培訓醫生啊，你都係主要係做一個專科啦。不過喺我哋，因為大家知道醫管局我哋個範疇好闊嘅，就算你做埋一個專科咧，你都然有好多機會要接觸其他嘅科，你唔會淨係識一個科嘅。咁同埋大家都想象最多病人應該都喺醫管局噶啦，咁同事嘅經驗嗰方面咧，我覺得係唔需要擔心。 好啊，同阿高医生你倾到呢度啊，多谢你今日上嚟千禧年代。 好多谢晒。 系高医生咧就系医管局嘅行政总裁嚟嘅，头先讲到有关于一个海外医生喺香港嘅一个修例，你又点睇咧？欢迎打你1873111。 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六四事件32周年前夕，支联会原定5月30日和6月4日分别举办游行集会悼念，不过和往年一样遭到警方以防疫理由反对，支联会表明上诉。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被问到六四集会有否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如果任何人以非法手段破坏或者推翻在宪法下锁定的根本制度，即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回应六四集会再遭禁止的时候表示，有关活动向来是衡量本港自由的指标之一，他相信市民会审视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还剩下多少。信报报道。 《蘋果日報》報導，今年是六四32周年，支聯會近日證實至少8個區議員辦事處退出，當中包括現任元朗區議會副主席麥業成。麥業成承認是因為擔心踩紅線而選擇告別支聯會。沙田區議會主席程章瑩接受訪問的時候亦都承認這個月初已經寫信給支聯會，表示他的議員辦事處即時退出。屯門區議會主席陳雪英亦都話考慮緊退出，但唔希望因為謠言而影響判斷。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尋日並冇本地以及輸入嘅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係自去年10月14日以嚟首度錄得零確診。有專家估計，自港府推出航班熔斷機制之後，來自高危地區嘅航班相繼禁止飛抵本港，咁輸入個案近日已經大幅減少。至於本地能否真正清零，專家就話近日本港仲有4宗本地個案，屬於早前到過外地的個案。香港大學目前正係化驗有關抗體同埋進行基因排序，如果全數證實屬於輸入個案，本港就能夠確認至今累計已經34日本地清零。《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早前一名男子自行抽針接種3劑新冠疫苗，據了解。他經過檢測，體內中和抗體水平非常高，意味保護力維持較長時間，對變種病毒的保護率亦都較高。不過，港大醫學院內科系臨床教授孔凡毅提醒，現時接種2劑疫苗已經足夠保護市民對病毒免疫，無需接種3劑疫苗。 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立法会寻日以40票赞成、2票反对，三读通过修订选举制度，内容包括修改选委会和立法会组成，以及煽惑投白票可以判囚等等。从中央三月提出修订至到寻日通过，并冇公众咨询，历时不足3个月。自从2019年反修例运动之后，香港的政治再迎大变。有建制派否认修例后立法会将会成为橡皮图章，又促请政府向公众广泛宣传新的选举安排。民主派就批评修订是属于倒退。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本港上年度的公屋建屋量只有6261伙，跌破10年新低。如果连同资助出售房屋计算，房委会全年建屋量只有大约11000伙，大幅落后于长策目标平均每3年约30000伙的建屋量。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表示，公屋轮候时间有机会由现时的5.8年延长到6年。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柯创胜话，对公屋建屋量下降感到不安和担忧。是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话，广州荔湾区疫情一度引发特区政府取消回港意，不是特区政府理解国家卫健委的公布风险地区范围有所偏差，如果处理疫情的机制继续出现不一致，可能就会引发更多的乌龙。社评建议，不如立即派出卫生部门官员去广东省和国家卫健委常驻部门一段时间，加强协调和避免误会。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立法会昨日审议通过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确保新选举制度的落实将会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义不容辞的共同责任，竭尽全力加强对新选举制度的宣誓，不断增加各方面的理解和认同，等香港把握十四五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有力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提到，中美关系近乎全方位紧张之下，经贸出现小突破，两国的贸易代表昨日9个月以来首次对话，反映中美商贸互惠本质。社评话，美国总统拜登延续了前朝不少对华强硬立场，时时都只顾自身利益，北京要遇难拆局，更加是要努力自强，谋求科技不断突破进步，立信自强。经济日报社评。 信报社评，7个环保和人权组织入禀荷兰海牙地方法院，要求石油企业显赫公司遵从巴黎气候协定。荷兰法院下令显赫公司需要在2030年将碳排放量减到2019年的 55%。荷兰地球之友表示欢迎，认为属于历史性判决，相信可以改变世界。社评话，减排是全球责任，民间团体透过法律途径促使政府履行责任，相信是未来的潮流。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喺新界区啦，粉岭嘅百和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扫管部路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去上水方向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加福村，咁亦都影响到粉岭一带交通咧比较挤塞噶，咁包括影响咗马色路、马会道、粉锦公路、宝石湖路一带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啦，百和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扫管部路交界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去上水方向，龙尾排到去加福村啦，咁一带嘅交通包括系马会道、马色道、粉锦公路、宝石湖路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华都花园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小榄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华都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 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彩虹村，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环保大道去返工业村方向近住宠物公园一段车多龙尾都是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慢车龙尾就在浪翠园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入上水都是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下，如果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大专辩论赛2021准决赛， 辩题是派发消费券比现金更符合社会利益，正方香港大学。 我们是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的代表，来到大专辩论赛的四强，希望之后比赛可以顺顺利利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比赛片段会在星期日夜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大专辩论赛2021越辩越明。 2021年5月28日，立法会三读通过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 警方反对六四游行及集会，支联会将提上诉。 本港冇新增确诊个案，是自去年十月中首次零确诊。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调查以巴冲突是否牵涉罪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有关于修例免试咧，就俾一啲非本地培训嘅港人医生咧，系喺香港嘅公营机构嗰度做嘢啦。头先都讲到有一啲嘅条件啊，包括系永久性居民啦，嚟到香港一啲嘅公营机构做嘢咧，都要系五年啊，最少五年。咁就算你有专科资格，都要五年咧，先至可以系正式注册嘅。咁就话下个礼拜三咧，系会提交呢个嘅相关嘅条例修例草案啦，就系2021年医生注册修订嘅条例草案啊。嗱，见到安老事务委员会亦都系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啦，亦都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咧，都有回应到咁就话而家嘅医管局咧系欠缺咗600多个医生嘅，咁如果要挽留人手啦，改善工作环境啦，喺人手不足之下咧系不可能嘅任务。佢又期望修例可以吸引到咧200名嘅医生回流啦，喺紧绌嘅医疗系统上面咧可以扭松少少螺丝啊，咁等公营机构嘅医生咧都可以有喘息嘅机会。继续听你嘅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有杨小姐，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杨小姐，系请讲。 系我作为一个即系会有生病啊，会有唔舒服嘅时候嘅人咧，我就觉得香港如果可以有多啲医生喺唔同嘅途径可以嚟到咧，都系帮到大家市民嘅。 嗯， 因为嚟紧大家都知啦，即系人口又老化，人咧亦都越嚟越多唔同嘅病。 嗯， 咁如果可以有多啲医生俾唔同嘅病人，可以轮候时间唔使咁长咧，其实真系一个 win-win situation 嚟嘅。咁我都好希望咧，即系社会各界啦，尤其是医生啦，因为佢哋付出系好多嘅。咁如果可以有多啲專業嘅人士可以幫到佢哋咧，其實對大家都係一件好事咯。咁、所以我係非常支持下個星期三有呢一個咁樣嘅提議嘅。 嗯，你自己係咪都有好多切身經驗或者點樣，即係對於醫生不足呢樣嘢？ 哦，咁 事實上真係冇嘅。咁、但係我亦都有啲朋友咧，或者有啲親戚咧，係喺外國做醫生。咁、早幾年，如果佢哋想翻嚟香港去考個試咧，係非常之艱難嘅。咁、考到嘅人，我真係冇具體嘅 statistics 啊，但係都知道係唔容易嘅。咁、既然頭先阿高醫生都講咗，有咁多唔同嘅機制，有五年嘅培訓喺公營醫院嗰度做咁耐，咁、其實真係 on the job 嘅 experience， 大家都會有目共睹。咁應該對呢個機制亦都係好有信心咁樣去繼續實行啦。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楊小姐，同你傾到呢度。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72311，講下有關於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咧，而家多一個渠道係可以翻到嚟香港做嘢，有唔同嘅條件等等嘅。電話旁邊又請一位嘉賓，有醫學會前會長方中新醫生嘅，早晨，早晨，方醫生。 早晨，肖乐文，你好。 你好，头先我哋都同医管局高拔升医生有倾过啦，头先听众都讲过，都系讲有关于呢一个嘅修订嘅条例草案，就系、是、一个新嘅注册途径，俾一啲非本地嘅培训医生翻嚟，即系做嘢啦，回流咁样啦。叫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做法？系咪真系喺人手上面会帮到啲公营机构咧？ 公營機構醫生不足，唔單止醫生不足啦，護士不足啊，其他配套設施都不足嘅。單係增加醫生人手不足以解決呢個長輪候時間呢個問題嘅。咁但係我係贊成政府呢個方案，係俾香港公民喺海外醫學院畢業嘅翻嚟呢度係可以服務市民。首先喺公立醫院服務，得到公立醫院公立機構評核佢哋嗰個。醫德啊，佢哋嗰個水準啊，咁樣，然之後得到一個免試可以私人執業，我贊成呢個方案。 係對於醫生質素方面，你覺得嗰、那個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擔心啊，冇咗個考試，對於質素個把關又夠唔夠咧？咁呢個係咪你哋都有諗法呢、这個？ 我哋一向以來咧係以同一把尺去量度全世界。所有醫學院畢業的醫科生，而這個呢是行之有效的。如果想免試在香港公立醫院服務，我要強調呢，自回歸以來一向都可以經過有限度註冊在公立醫院服務的了。我們有些很優秀的人才都是經過這個途徑的，一路沒有問題。但是無奈醫管局呢請這些人呢，佢好畏手畏腳嘅，大部分人都去咗兩間大學嗰度服務。 但係譬如講緊，譬如以前都係咪回歸之前都係寬鬆啲嘅，喺海外醫生入嚟香港做嘢方面。 回歸之前咧，因為所有英聯邦有翻咁上下水準嘅大學咧，都係經過英國醫務委員會派人定期去審查佢嗰個水準嘅。所以香港咧能夠得到佢入嚟係免試可以註冊，咁呢個係英聯邦英國殖民地時候啦，係回歸之後大家都知道咧係不適宜再繼續嘅。 咁就而家都有個叫做特別註冊委員會，咁就係認可咗一啲嘅醫學院嘅名單，咁就睇佢哋教學語言啦、內容啦、國際排名啊等等，這個都係咪可以判斷到嗰個醫學院嘅質素咧？又？ 我想他没有能力是去出去审查的，只可以经过一些就是他在世界的排名啊这样。那这个叫做特别注册委员会呢，虽然他是在医务委员会下，实际上他完全不向医务委员会问责，而向食卫局局长直接问责，因为食卫局局长呢可以直接向他发出指令的。咁嘅時候，我覺得可能佢嘅評核係唔得客觀，係會受到政治嘅壓力。 但係佢譬如講緊特別註冊委員會啦，而家就初步話十個人啦，入面都有醫委會嘅成員嘅喎，都 醫委會嘅成員咧係由行政長官直接去委任，唔係經過選舉產生嘅。但係裡面有好可靠嘅人啦，例如高拔升係啦，兩間醫學院嘅院長都係噶。只要你俾佢哋客觀咁去做事，而呢個食衞局局長向佢發出指令，呢個極之不恰當啊！ 即係你覺得如果係掹走咗食衞局局長有個可以發出指令嘅呢一個權，係咪基本上可以接受咧？ 大致上我可以接受的是。 整體其實我見咧，講緊政府都有個回應嘅，成日都佢就話啊，執業試並唔係確保醫生水平嘅唯一途徑。佢亦都提咗國際上有唔少國家，例如新加坡啊、澳洲啊，都有唔同嘅機制係引入一啲非本地培訓醫生嘅。咁佢都特別提到啦，就唔係取代而家嘅執業試嘅資格制度嘅。咁你點睇佢呢個講法咧？其實其他地方 係正確噶，我哋咁多年以來都可以經過呢、這個。有限度註冊咁去監察一個醫生嘅行醫水平㗎，但係佢想獨立去私人執業嘅時候咧，經過考試呢個非常公道。 但整體譬如而家今次講一個醫學院嘅名單，有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呢個制度上你覺得有冇啲乜嘢可以改到，然後你又可以接受嘅咧？咁同埋而家我見到有啲議員講話啊，係咪可以唔喺呢個嘅醫學院嘅資格名單，其他嗰啲嘅學校咧，只要佢個醫生係有一個良好嘅履歷咧，都可以翻嚟有一個免試嘅方式執業喎？咁點睇咧？又 咁樣同政府。佢初期諮詢嗰個原意咧係好大差別啦，因為佢話咧係有一百間嘅咁樣，咁而家係擴闊到無限咁樣咧，就好大嘅差別。我覺得好多醫生都會質疑呢個嘅理由喺邊度。 整體你覺得呢、這、一個今次呢個修例咧，可以吸引力係幾大咧？對於海外醫生嚟講， 係唔怕講係極之有限嘅，因為現時已經有呢個機制啦，係冇需要經過考試嚟香港喺公立醫院服務。咁將來係為咗你若干年後可以私人執業，喺現在呢個氣候，當醫生喺社會個地位被人貶值嘅時候咧，吸引力極之有限。 點解講到被人貶值咧？醫生 唔係咩？我哋嗰個功能組別喺立法會喎。個代表冇咗啦，要同埋喺個選舉委員會嗰三十席亦都被刪除啦，融入咗醫護健康界啦。咁同時咧，中醫亦都保持咗佢嗰三十席喎。咁係咪貶低醫生喺社會個地位呢？ 你覺得呢個改動最大嘅問題係咩咧？譬如講緊選委會啦，而家就醫學界同衞生服務界就合併咗一個叫醫療衞生界咁呢、這個。 即是说由三十席减为十五席，如果你平均分配其实就不会平均分配的，因为医护界有几万人，医学界和牙医只有一万几千人。 所以呢，你觉得对于医生来讲的影响是什么呢？如果这样改动 影响我们的士气咯，但这个条例呢就影响我们的专业自主。另外那个条例呢是我很赞成的，是要防止一些反中亂港的分子去繼續破壞社會的安寧和政府的運作，非常贊成。但是這個方案是矯枉過正，是沒有需要將醫學界和牙科醫生貶低他在社會的地位。 我見到特首先有個解釋嘅，將醫學界同埋衞生服務界合並做一個醫療衞生界咧，佢就話啊，兩者都是醫療專業啦，醫生和護士都是合作夥伴，所以就將合並。是不是都合理呢？咁樣聽落又 合理。以前各有三十，現在縮減為三十，當整體係擴闊為1500，將呢兩個體系咧縮減為三十，並不合理。 但係頭先佢講到話兩者都係醫療專業啫，咁大家都成日合作，會唔會可能大家 不嬲都有喎？點解而家變做變做要合併咧？不嬲都有佢自己獨立嗰三十個學位、三十個名額噶嘛。三十個選位噶嘛，而家變做。一共即係減咗佢三十啦。 立法會嘅層面咧，因為醫學界就一萬幾個選民嘅，衞生服務界就四萬幾個嘅，合併咗之後會唔會對於醫生嗰個聲音反應都難咗？ 有一定嘅難度，但係我信得過咧，能者居之嘅，即係唔係淨係因為佢係護士或者醫生而選佢嘅。 所以如果真係咁樣合併咗嘅話，你覺得兩 少咗我哋三十個呢個選委咯。 另外我都想問，我見咧你就話會可能會或許啦，考慮採取一啲法律行動嘅。但係而家條例都通過咗啦，講緊修改選舉制度呢、這個嚟緊，你會再點樣做啊？呢、這個 哦，即係我諮詢過一啲法律界嘅朋友，佢話嘥氣啦，完全冇效嘅咁做。即係現時呢、這個司法獨立呢個制度咧，佢哋對於呢個完全冇信心，我都唔需要考慮啦。 哦，即係所以唔再考慮法律行動啦，又 冇啊， 嗯， 即係採取呢個法律行動係必須失敗嘅，佢認為。 O、okay. K， 但你哋即係總體點樣評估今次呢一個改動，或者你自己覺得嗰個背後個理據又夠唔夠咧？即係咁樣有個改動法喺選舉。 理據係好足夠㗎，一侵犯基本法142条，係賦予我哋醫學界專業自主自行去決定我哋執業水準。而家呢個條例係向政府問責，政府可以大力影響我哋執行呢、這個神圣嘅職責。咁呢個就係侵犯咗我哋呢個專業自主啦。 OK， 好啊，同阿方俊生醫生你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方俊生咧就係醫學會嘅前會長嚟嘅，同我哋講到兩個範疇，有關於選舉制度嗰度啦，對於醫學界嘅影響啦，仲有就係一啲非本地嘅培訓醫生嚟到香港做嘢嗰個嘅新修訂嘅條例啊。仲有一位嘉賓都打上嚟，話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都自己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彭洪昌，你係咪有啲嘢想回應一下？ 係啊，我首先好多謝方醫生，佢都支持呢一個嘅條例啦。咁、我就住佢一個關注咧，事實上佢早前嘅條例草案未出之前咧，佢都有提及過呢個專業自主嘅問題嘅。咁、當時咧就政府都老實講都係向我業界退讓啦，就係將呢個特別註冊委員會由直接係喺向食衞局局長去問責之下咧，就而家轉移咗係交翻係由醫務委員會。佢喺內部去成立呢個委員會，去決定嗰個條例，啲院校名單嘅。咁我諗呢個已經係作出一個好重大嘅退讓嘅。咁至於頭先方醫生講嗰個關注咧，就係係咪食衞局局長係有權去指示嗰個委員會，即係作出一啲決定咧？咁我諗而家你話。即係非明文嘅一啲嘅台底下咁暗瓦底，即係去做呢啲嘅影響，咁大家冇得講啊。不過香港嘅法治社會咧，我諗都係睇翻嗰個條例本身賦予局長有啲咩權力。嗱，我諗相關個條例就係講緊係第14F 嘅第四款啊。嗰度係講緊咧就係話，如果食衞局局長基於呢個公眾利益嘅考慮，佢係可以向呢個委員會咧係發出一個指示，就住佢嗰個職能上嘅表現咧。是發出一個即係指示嘅，其實佢就咁多嘅啫，並唔係話咧要求個委員會咧可以係指明係要註冊邊一間院校或者唔註冊邊一間院校，純粹就係對嗰個職能嘅表現上，即係有啲要求啫。嗱，舉例譬如話，如果呢個委員會佢傾咗兩年都未傾到嗰個機制點樣定個名單，咁呢個絕對係影響咗公眾利益啦，所以局長係有權向佢要求即係盡快制定。咁我相信條條例反映咗俾局長嘅權力就係咁多嘅啫，所以即係係咪會影響到嗰個最終決定啦，我相信就唔會嘅。嗱，另外一點我想回應就係嗰個所謂止血論同埋即係輸血論啦，係啦啊。咁當然即係聽落去好似好合理啦。不過醫管局喺過去咁多年咧，其實都已經止咗血咧，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嘅。由2006年由當時梁志雄醫生作為主席去檢討醫生工作個改革咧，到2015年醫管局嗰個檢討督導委員會亦都提出咗一連串嘅人力資源嗰個管理。 彭洪昌，不過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再揾你講多兩句好嗎？ 好好好， 好轉頭翻嚟繼續揾彭洪昌同佢講一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以限聚令同防疫为由，连续第二年反对支联会举办六四维园烛光悼念集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支联会常务秘书召集人梁锦威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已经缓和，很多政府设施和场地的防疫措施都放宽，认为当局是借住疫情打压市民的游行集会自由，警方不想见到维园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参与悼念晚会。梁锦威说，预料上诉聆讯明日举行，支联会正是评估不同方案，万一上诉失败会再向市民交代后续方案。保安局前局长、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认为，警方是依法办事，

醫生咧都係主領咗一個督導委員會去檢討成個醫生工作個改革嘅。而呢個改革嘅建議咧，喺2010年開始咧，亦都係即係逐步咁落實。咁、去到2015年嘅時候咧，醫管局嘅檢討督導委員會由政府去設立啦。咁我當時都係委員會成員之一啦。咁係用咗兩年時間咧去檢討成個醫管局個運作。咁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篇章咧，都有傾到討論到咧個人力資源管理點樣可以改善，以去挽留人才嘅。咁亦都喺2015年個報告出咗之後咧，喺隨後嗰兩三年間都落實咗好多嘅建議嘅措施，包括咗咧係提供一啲嘅薪酬啦、晉升機會啦，同埋一個專業培訓，有多啲嘅資源咧係俾前線員工可以去到海外去進行個培訓。咁亦都咧最緊要一個改革咧，就係喺2017年開始咧。是施行一個所謂三年撥款周期的計劃，令到醫管局是有一個穩定的撥款呢，是因應住個社會需要，按照那個情況而有持續撥款的增長。咁其實呢止血的工作呢，老實講在十幾二十年呢就都不缺的。咁但係到而家我哋仍然都係短缺醫生嘛，所以呢淨係單係止血都唔夠啦，變咗咁一定要輸血。咁、再講多少少就係、點解而家要輸血咧？因為我哋係貧血啊嘛。點解會貧血呢？就係、早年造血唔夠，尤其是喺98年，我哋睇翻啲資料咧，原來醫學會都有建議政府咧，係當時認為啊，醫生太多啦，應該要減醫生嘅學生添。咁所以98年開始有建議啊，每年減40個醫生啦。咁、去到2003年咧，因為嗰個政府經濟即係出現財赤，就開始真係減呢個醫科生。咁、減咗總共有即係六七年嘅時間，所以我哋而家醫生短缺咧，都係早年有個成因，因為醫學會個診斷錯誤，認為夠血。事實上唔夠，以致到我而家貧血，貧血止咗血咧都唔得嘅時候，輸血咧一個即係好合理嘅做法 啦。好啊，多謝曬你啊，彭昌，同你傾到呢度，幫我哋補充咗少少有關於而家醫管局入邊啦，等等公營機構一啲醫生嘅人手嘅一啲背景啊。啱啱傾過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昌，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在《寫在人生邊上》這本書，其中有一篇散文叫做《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從這篇文章可以讀到作者錢鍾書先生的文字功力，從而呢你會拜服他的文字創作呢有一種獨特的風格。散文寫一個晚上，魔鬼到訪，錢先生不用光臨，改用暗臨， 歡迎暗臨。 在訪談中呢，魔鬼尽显他的才识和学问，旁征博引，令到钱先生五体投地。文章是借魔鬼的博学和识见，看到钱先生怎样卖弄他的高见和他的学问。 我少年大闹天宫，想夺上帝的位置，估不到没成功，反而被贬入寒冰地狱受苦，好似你哋人世从前俄国嘅革命党被暴君充沛到西伯利亚雪地一样。我曾经喺火坑上面坐咗三日三夜，屁股仲好似窗外嘅冷夜，深刻地冷。 以上一段，钱先生一定读过《魔女记》呢一本书，因为书里面写到魔鬼有火烧不暖嘅屁股，简言之，借魔鬼道尽咗人生智慧、文学、艺术、人性同埋价值观，表面上咧系漫不经意咁样，但系你细心思索之下咧，就必有取之不尽嘅人生智慧啊！魔鬼嘅自辩，句句都喺度讽刺人类、啊。钱先生喺度挖苦人类，真系挖苦到不留情面啊！ 我脾气和平，顶反对用武力。相信条约可以解决一切，譬如浮士德同我杀血盟，订立出卖灵魂嘅契约，双方何等斯文。我当初亦都系个好勇斗狠嘅人，而自从谋反不遂，贬出天堂，听咗我参谋嘅劝告，唔到国力不如国智，从此以后将诱惑嚟代替斗争。你知道我哋系做灵魂生意嘅，人类嘅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之外全归于我。估唔到呢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 哦，人类已经冇咗灵魂啦， 骂人就是只用一句，但你要用文学艺术去表达呢，要花上成大段的文字啊。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写在人生边上》，作者钱钟书，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国家安全教育，见到之前教育局就已经是公布了11个有关于中小学的相关科目，学校可以通过课程框架做整体的规划，推动国安的教育。之前就有11个，最新来讲就见到有多4个的科目，包括就是有中学的中国历史科、历史科、初中的生活与社会科，还有就是高中的经济科。咁啊，其中咧就讲到话，今次加到呢4个科咧，就加入咗唔少咧认识国家嘅安全定义啦，总体国家安全观等等嘅学习元素。见到其中经济科咧就话提到有关于中美贸易战啲传媒嘅报道，就列为其中一个嘅学习元素啦，话系了解事件咧对国家同埋香港经济咧带嚟嘅冲击等等。咁亦都要求到教师咧因应事态发展咧要做一啲适切嘅讲解嘅。嗱，成个呢一啲嘅国家安全嘅课程框架又点睇咧？请嚟我哋嘅嘉宾咧一齐讲下。有教联会副主席邓飞，早晨。 系，早晨。 早晨，邓飞。而家再多4个咁啊，中史啦、历史啦、生活与社会啦、经济学科啦。你有冇睇过嗰啲课程框架？觉得啲框架清唔清晰啊？对于老师嚟讲， 都系清晰嘅。因为点解咁讲咧？一方面咧，就其实并唔系增加咗额外嘅内容。去原有嗰啲課程嘅科目裏邊，即係原有嘅科目嘅課程裏邊，而係話喺原有嘅呢個課程裏邊嘅話，各個科目嘅課程裏邊咧，就嘗試係從一個國家安全嘅角度落去詮釋呢啲嘅內容。咁所以話咧，即係其實又唔會話增加咗老師嘅教學嘅負擔啊，更加唔會增加咗學生嘅認識嘅負擔，只不過多個角度睇原有嘅知識咁嘅啫。咁所以其實都係清晰，咁同埋呢個佔嘅比重咧。又唔係話真係咁多嘅，唔 係 咁多嘅啫，咁所以即係其實問題就不大嘅，我覺得。 但真係唔會加老師嘅工作量咩？因為我見譬如啦，舉個例啦，佢中史嗰度就講到話啊，學習林則徐等歷史人物嘅事蹟咧，都要體會前人保障國家持續安全發展嘅決心。咁另外咧，講到殖民管治時期華人受到不平等對待啊，歐洲殖民擴張對中國人民帶嚟嘅苦難等等咧，呢、這個咧都話係明白維護國家安全。嘅重要性等等，呢啲過往譬如學呢一啲歷史事件嗰陣，都未必從呢個角度噶嘛。對於老師嚟講，會唔會係一個即係佢自己都要思考多啲，新嘅培訓咧要多啲。 我覺得新嘅培訓咧，就無論點都會有，但係咧就唔會話帶嚟一個負擔，因為唔係話額外增加咗啲嘅知識量落去，又換咗個角度。以前咧，尤其是中國歷史科咧，可能存咗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就係一個過於抽離嘅。即係學中國歷史，可能同學印度歷史啊、緬甸歷史啊冇乜分別嘅。即係變咗咧，就係教與學都好啦，即係都抱住一個第三者、旁觀者嘅角度嚟學嘅。就唔係話 as 一個中國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嘅身份嚟看待中國歷史。咁所以咧，就變咗冇咗個基本嘅情感教育喺裏邊，即係缺乏咗依個角度嘅。咁所以咧，即係如你頭先所講嘅，咁以前都教鴉片戰爭啊，咁但係依個鴉片戰爭。即使係講到同香港有關都好啦，其實係學與教咧都可能強調啫，就即係抽離嘅、中立嘅，啊一個外觀者一個 outsider 咁去睇佢嘅啫。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啦，而家我哋切身處地啊，我哋都係中國人，我哋都係中國香港人。喺咁嘅情況之下去理解啦，即係如果面對一個外父入侵嘅時候嘅咧，外敵入侵嘅時候嘅咧，我哋咪可以感受到國家國土安全。受到威脅，即係國土安全就係總體國家安全觀嘅其中一個概念啊嘛，就要感受到依份威脅。咁同時都係嘗試去體味前人去對付依啲外敵入侵嘅時候所經歷過嘅各種嘅苦難。咁所以咪有個情感教育喺裏邊。咁以往嚟講咧，就可能中國語文科咧依方面咧，即係始終有啲文學常識性喺裏邊啦。係啊，咁就可能會稍為會突出啲。咁但係中國歷史科喺我印象中咧，就冇咩特別強調一樣嘢，就同 history 西史科咧其實有啲類近嘅。 係。 咁而家只不過係即係多咗個情感教育嘅元素同角度落去啫。 但我都想即係了解一下，即係如果學一個歷史，有時都可能分析背後可能引起嘅後果，即係借古鑑今咁啦，成日都講。如果又加入咗一啲情感落去，會唔會即係未必好客觀咁睇件事咧？又？ 應該咁講，首先我哋好客觀睇件事，繼而有呢個情感嘅教育元素落去嘅時候咧，我哋先能夠感同身受前人所經歷過嘅嘢。如果冇咗個情感教育咧，其實係一個咁樣嘅純粹客觀嘅話咧，就反而係令到我哋學生咧就係、是、過於無情啊。其實唔單止學中國歷史，你就算學西史都好啦，我哋站喺一個全球人類嘅角度，都有一個情感投入可以貫注其中嘅。咁即係你唔係話樣樣嘢，我哋好似一個自然科學家咁。純粹是對一個自然的死物在說做一個觀察做一個研究沒有情感投入，老實說現在的科學研究都不是一個這麼冷漠的態度的嘛、 okay. 現在就算科學都是一個人文 的考慮的元素都會擠入去的嘛，更何況人文科的歷史啊、中國歷史這些科目。 嗯，剛才你講到譬如老師培訓啦，咁另外我都想了解一下啦，因為今次我見到啲課程框架咧，都幾科好幾科都有提到學生要去內地考察啊、交流嘅，好似譬如生活與社會啊、經濟都有提到嘅。其實有冇咁多即係資源或者時間係擺落去做內地交流咧？呢、這個又 嗱，我咁理解嘅兩方面，其實咧就喺你即係疫情之下，而家未能夠恢復正常通關，冇得講啊，就打斷咗好多學校嘅翻內地交流考察。其實咧，即使冇呢個課程咧。在香港的中小學回內地交流考察呢、其實已經是一個教育界的一個 常規做法，一個 practice 來的、不是說有了這個學科之後呢才由零開始做 no 不是這樣的意思的、一直有，只不過現在疫情打斷了、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有了這個課程框架提的要求之後呢，就並不是說你今天就中史科的名義回去交流，明天就生活社會科的名義回去交流，後天就經濟科、不是這樣，而你可以透過一個跨學科的學習，大家可以即研究一下怎樣從跨學科的角度去提升回內地交流考察的一個教育元素、教育的含金量，即從而去優化回內地交流考察的那個 practice 的，那才是關鍵、就不是說各個科各自舉行一次，不是那意思。 OK, okay.、另外我見有些報章都提到，譬如講到經濟科的國家安全課程框架啦，入面提到話97年咧亞洲金融風暴咧，就話可以做一個專題研習，咁等佢哋認識咧國家喺事件入邊咧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咧嘅重視同埋支持啦。咁但係個報章亦都同時引述咧，其實前特首董建華咧都話，當年因為亞洲金融風暴打過俾即係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嘅，咁當時就問到中央會唔會派人嚟香港協助咧，咁對方就話因為唔符合一國兩制，所以拒絕嘅。咁似乎好似个框架入边嘅内容同一啲报道嘅内容又未必系一样，呢个会唔会可能有啲事实上嘅不符啊？又 嗱，可能如果事实上出现一定嘅即系唔明确、唔确切嘅地步嘅时候啊，即系两种啊，一种就喺学术界对个事实嘅厘清已经有共识嘅，咁呢个教育就好简单啦，因为冇争议性啊嘛，系咪？跟住来可能就系情感教育、价值教育嘅推广咁。咁如果出现好似你头先所讲嘅情况，似乎喺個事實嘅釐清嗰方面咧，都仲有個模糊地帶。嗱，如果你俾我點做，嗱，假設我嚟教呢個情況嘅時候，我會點教咧、？OK, fine, 咁我咪去試下約阿董生去做一次嘅專題研習咯。 OK, 係咪？ 唔係個個得 嘅 喎， 最好嘅辦法去釐清咧，因為嗱、你頭先所講嘅董生話打電話俾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嘅時候咧，依、個都係媒體報道啊嘛，我唔知係咪個真人。透過鏡頭自己個發放我唔清楚啦嚇，咁嗱而家有咁嘅媒體報道，咁得啦，我單憑靠媒體報道咧都會引起爭議嚇，課程框架好似同佢嘅表述亦都不盡相同，咁得啦，我咪嘗試約個董生，睇下可唔可以約得到去做一個專題研習咯，係咪？咁都可以咁樣做噶嘛？ 明白，好啊，同阿鄧飛你傾到呢度，多謝你。鄧飛就係教聯會嘅副主席嚟嘅。頭先講到阿董建華嗰個説法咧，就係佢喺2017年喺一個研討會入邊咧致辭嗰度咧係提到嘅。另外都請一位嘉賓啊，有教協會長馮偉華，早晨。 喂，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冯伟华，点睇又多四科嘅国家安全教育嘅课程框架？你有冇具体睇嗰啲内容啊？都，喂喂，冯伟华系咪喺电话旁边？哦，可能咧佢个线路都有一啲喺度嗬。冯伟华听唔听到？喂喂，冯伟华。好，咁啊，可能同時都要再處理一下先。咁啊，頭先就講到有關於 港區國安法啦，即係列明咧，其實係通過學校咧係開展一個國家安全嘅教育嘅。咁就話教育局咧而家就最新再公布咗四科有關於國安教育嘅課程框架嘅。咁就包括咧係中史啦、歷史啦、高中經濟啦同埋初中生活與社會科嘅。咁頭先就講到有關於經濟科嘅框架入邊，其中提到一啲嘅內容，係咪馮偉華而家喺電話旁邊啊？ 係嘅，係 嘅。好，繼續講下先。你點睇今次啲四科嗰個課程框架有冇留意到 啊？有但係其實我哋睇咧，整體嚟講咧，係因為港安法嘅要求，所以就加落去要喺學校做呢個港安教育。咁但係咧，係咪真係要科科都做？而家有十幾科咯。咁而且咧，就有啲科目嘅揀嘅範疇咧，都係我自己覺得咧，其實都有啲牽強。咁就將嗰個國安嘅概念無限擴大咁，咁我就唔係好同意頭先鄧飛講話唔會擠壓到個課程，因為你加啲嘢落去咧，又話唔同角度啫咁。但係其實兩個問題，一就係加咗內容咧，始終都擠壓課程。 嗯。 第二咧，唔同角度咧，都係一個問題。即係有啲譬如講緊歷史，講緊一啲科目嘅一啲客觀，我哋覺得已經公認嘅一啲事實或者係個說法。咁就算學術討論都可以引經據典去講下，同意唔同意啦。但係而家似乎有啲嘅地方講到就係、是、一錘定音係咁喎，咁鄧飛講得好危險嘅就係、是，咁你揾翻當事人問下啦。咁其實呢、這個就基本上我哋喺嗰啲學術上，你可能講翻再講翻遠啲嚇，即、係一啲歷史嘅嘢冇得揾人問㗎啦。咁嗰啲係一啲嘅學術嘅判斷嚟嘅，咪討論嚟嘅。咁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原則就唔可以俾呢啲為咗要做一個譬如情感培養又好點樣，就將嗰個本來嘅說法啊事實嗰啲咧係用另一種方法重新演繹。 嗯。 而嗰啲演繹咧，似乎今次我哋覺得都唔係經過一個好專業嘅討論或者係過程，而係教育局其實幾倉促咁樣一推就推十幾廿科出嚟咁樣。 嗯。 咁嘅時候咧。其實個教育咁樣做就好危險咯。 嗯，但以你所知，頭先講到有啲科目啊，或者歷史事件啊，加入呢個國家安全嘅角度，本身以你所知，譬如教育局係咪都問過一啲即係專家學者咁樣噶？或者佢點樣研究某一啲事件係咪真係有國家安全嘅角度喺度咧？ 過往咧就係如果要制定課程咧，譬如有課程委員會啊，有各嘅唔同嘅一啲嘅即係叫 panel， 有一其他嘅方向咧，係我嚟去決定搞啲咩內容個框架，同埋甚至去到。最尾考評點考？咁其實基本上都好嚴謹嘅。而家咧，似乎就算佢教育局話可能問過一下一啲嘅業界，實際上我哋睇唔到佢經歷呢啲嚴謹嘅過程。咁就似乎都好快好草率推咗出嚟。咁而家就咁望落去咧，就算你望到頭先提嘅一個，譬如話翻內地考察咁，就科科都話加落去，其實好多科都話加。咁而又加埋咧，就其實你睇到嗰個原本嘅通識科。改咗之後咧，嗰、那個又話要翻去內地考察。 嗯， 事實上而家中小學咧，理論上就已經學生一定要翻內地考察一次噶啦、 嗯， 各自嚇。咁、所以如果咁嘅時候咧，係咪即係重重疊疊，經常要考察，而考察嘅地方就好局限係只係內地。咁、我覺得喺擴闊視野嗰個角度，或者係咪需要用呢個方法嚟到達到學習效果咧？似乎又好似有啲本末倒置。我要翻內地，你識多啲咁，所以就插咗喺每一科度，或者好多科，咁令到大家要好多機會翻內地。咁、 okay. 我覺得呢個背後假設就係好多香港人唔知內地發生乜嘢事。咁、我覺得呢個假設係咪成立咧，都要諗一諗，係咪就跟住衍生出嚟，要好多嘅課程咧，都要用翻內地考察嚟到達到佢本身嘅目標咧？呢、個都好成疑問。 頭先鄧飛就話應該唔係每一科都有嘅，同埋佢話本身其實都有呢啲內地考察，不過疫情之下停咗啫咁咯。 係啊，我只係話本身都已經有，而家又話再加。 Okay. 其實你學校見到你個指引度有嘅時候，佢、自然就要加嘅，佢唔可以話我一次考察做曬咁多科啦。 Okay. 其實都好難揾到一啲地方，譬如去睇林則徐咁，又講埋環保， okay. 又講埋生物， okay. 講埋其他科嘅。 馮偉華，時間所限，同你傾到呢度。